非也。您吃的是天地之精华，您吃的是什么呢？日月之灵气，其实你吃的是时间，你吃的是四季，你吃的是春夏秋冬。所以药材呀、药材它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的水土出一方的地道药材。但是现在比较可笑的事是什么呢？说人们像种黄瓜一样，把那药啊也搁大棚里温室里种。你夏天的黄瓜什么味儿？冬天的黄瓜为什么没有黄瓜味儿呢？是不是啊？你夏天吃的西瓜又大又甜，那么冬天吃的西瓜很贵，但是那西瓜为什么没有西瓜味儿呢？我们中医把它叫做不得气。啊，不得气。就是这个植物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沐浴的那个季节时令该有的什么呢？气。该有的气候它没有。所以药材这个东西啊，不能搁盆养，不能搁大棚养。它一定要是什么呢？在相应的自然环境下生存。所以说你像那种植的好多药材，它和那个什么呢，哎，野生的天然那个药材它作用就差很多。啊，差很多。啊，你不要光研究它里边的成分含量，你还要研究这药有没有气。就这药地不地道。啊，地不地道。啊，这个特别关键。啊。说这个和冬病夏治有什么关系？哎，既然中医中药你吃的是药，是这药的成分加上这药在当地的地理天气环境下得的那个天气，那叫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叫药气嘛，它才有这样的药品功能，叫天然药物。那得了，冬病夏治，你还没吃药的时候，其实夏季的炎热就是对冬天加重疾病的一味药，所以叫什么呢？守天时啊，守天时。所以冬病夏治，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啊，把冬天加重的疾病在炎热的夏季，在这些疾病的缓解期，缓解期，说我没吃药病怎么缓解了呢？是吧？那风湿类风湿冬天疼得要命，为什么夏天疼得轻了？我没吃药啊。你没吃药，大自然给你吃了一味药，吃了夏季的热，是不是啊？风寒暑湿燥火给你补一补燥，补一补火。而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做到顺水推舟，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做到通打落水狗，那个疾病康复的速度会更好。所以啊，冬病夏治它不是噱头，它是传统祖国中医的实用科学，那非常实用的科学，希望大家把它把握好啊。那么今天呢，冬病夏治我第一个要讲的啊，就是大家最容易搞错的，哎，就是类风湿。啊，类风湿。大家注意这个字啊，类。啊，我们讲取形比类。啊，取形比类。啊，我们吃根儿，它就是养肾的。是吧？我们吃这个枝儿啊，吃这个树枝啊，吃这茎。哎，它就是养肝的，肝主筋，肾主骨吗？是不是？哎，我们吃这个花儿，它就是养心的。我们吃那个皮，吃这个皮，它就是养肺的。反之啊，我们吃那果呢，它就是养脾胃的。这就叫取形比类。人有五脏，主人筋骨皮肉。那自然界当中有五行入五脏，是不是？所以植物的不同部分它也入人的不同脏腑，叫取形比类。什么叫类？类就是有点像啊，是不是？ 我们常说好人老愿意跟好人在一起，那坏人老容易臭一堆儿，是不是？道理是什么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我们都愿意学雷锋做好事，我们就愿意在一起待着。他们老愿意合起伙来骗人，老愿意合起伙来挣点小钱，坏人，这些坏人就愿意聚在一起，这就叫类，叫相。那么类风湿，类风湿它不是风湿，它只是有点像风湿。哪儿像？症状上像，症状上像，是吧？遇到寒凉加重，遇到温热缓解，阴天下雨加重，晴天落日缓解，早晨晨起加重，大中午的日头爷出来缓解，是不是？像不像风湿？很像哦，是不是啊？哎，但是它只是像，它不是。风湿，外界风寒亢盛，人体经络空虚，风寒湿合而为痹，入侵经络，凝于经络之间，不让气血通行，不通了，疼痛。哎，正所谓痛则不通也。为什么不通？风寒合而为痹，这风寒湿形成了瘀阻，阻塞了经络，怎么办？把这风寒湿给它散出去，用些驱风散寒的食疗，驱风散寒的天山雪莲，温经通络的乌蛇黄酒，生活当中呢穿暖和点，别冻着，外边拿热盐敷一敷，拿艾条灸一灸，你看这是风湿的驱风散寒的简单的方法。那么风湿的病根，外界风寒叫客观原因，那为什么就你得我怎么不得呀？啊，你身体比我强啊，没错。主观原因，你自己的原因还有啊，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拿个玻璃瓶子给我打个铁我看看，以卵击石。所以风湿驱风散寒这个调治叫正道，但能不能治好？好一时，好一会儿。那怎么样才能好一辈子，好彻底啊？哎，正本清源。你为什么怕风寒呢？因为你经络空啊，人家经络里边流的是气血，你经络里边空着呢，所以风寒来占领了。怎么办？补肾强肝。那风寒先从哪儿来啊？先从皮肤臭里往里进呢，把肺脏也补好，所以把这破屋的漏洞补了，把身体的本源之气调固了，不让风寒乘虚而入，这是风湿的正本清源的原则。补肝肾，固肺气，养脾胃，增加气血生化，这是合人五脏的调法。把里边的风又撵出去了，把这城楼又修好了，外边风又进不来，这病才好了。这是风湿的冬病夏治的整体的思想理论。那么类风湿呢？哎，类叫象，我刚才讲了哪儿像？症状上像，但病因呢？是不是啊？啊，你也给类风湿驱风散寒啊，它不是风寒得的。那类风湿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看科学家现代医学是怎么说的。类风湿化验单查的叫类风湿因子，是吧？类风湿因子。有人说还有一个叫抗欧血沉呢，那个呀不光类风湿抗欧血沉高，感冒发烧得个关节炎，或者说你外伤了跑肚拉稀了，你的抗欧血沉它也高，是吧？酒喝多了，酒精性刺激抗欧血沉它也高，对不对？所以临床上叫特异性诊断，对类风湿来讲查的就是这个类风湿因子。类风湿因子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 所以它不是外来的病原体，而是人自身制造的病原体。说这人傻吗？是吧？这人难道疯了吗？好人不能自己害自己啊，没错啊，人得了精神病就会自残呐。所以我说那些炒股票跳楼自杀的，那都是精神病，自残嘛，自己坑自己，自己害自己。包括有钱不务正业赌博的，是不是啊？有钱买大烟抽给自己吸毒的，你不都是精神病吗？害自己不就是疯了吗？所以啊，我们又要取行比类了，是不是啊？你自己害自己，说明你紊乱失调变态，那么你身体的免疫力自己害自己，产生类风湿因子，临床医学把这个叫免疫变态反应，变态吧，产生类风湿因子害自己，大水冲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人在什么时候会疯？是不是？人在什么时候会变态，会自己害自己呢？哎，受到不良的刺激。没有人说今天说高高兴兴的完了自己害自己，没有，都受到了某种打击，受到了某种刺激。那么类风湿是谁刺激谁了呢？是肝血不和，肝的免疫失调，所以类风湿和自免性肝炎，是不是啊？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和类风湿都是相关的。哎，回过头来我们看祖国中医怎么说。祖国中医说，肝主筋。类风湿的临床诊断三个筋标准啊，沉姜、类风湿因子，第三条关小关节对称性肿胀啊，对称性肿胀，一个手有一个手没有，你可能是腱鞘炎，这是类风湿的国际诊断标准。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18喜迎博医堂成立10周年，为感谢博医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博医堂特举行博医献真情百元健康行免费试服系列活动，详情请拨打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天津南开店580-5102。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说冬病夏治。冬病夏治是祖国传统中医根据天时地利人体五行变化而总结出来的一套因时因人而辨证施治的养生体系啊，我多次给大家解决这个名词。冬病夏治，何为冬病？冬病不是说冬天得的病叫冬病，天时地利人和呀，冬病指的是在冬天寒冷的气候条件下，自然环境下会加重的病情，所以冬病指的是冬天容易加重的疾病。那么夏治，夏天治疗，我们一看这大夫是不是有病啊，我冬天得的病，冬天加重的病，你冬天不给我治，你干嘛夏天给我治啊，知道不是？所以开始很多人不理解，其实你不理解只能说明你对中医知识的断章取义。冬病夏治不是冬天不治，是不是？医者父母心，治病救人，人家冬天慢支哮喘肺气肿中风风湿类风湿正犯着病呢，找你治，你大夫不给治，见死不救吗？不是不给你治，给你治也能缓解，但是我告诉你 治不好啊，治不好，是不是？就好比你那车在高速公路上坏了，你说我在高速公路上来大修吧，能修好吗？修不好，你只能啊维持一下，下了高速到大修厂才能大修。所以啊，人到什么时候一定要看个时机。冬天加重的疾病，狭路相逢勇者胜，那有的人冬天怎么不得病啊？因为他的身体，他强壮的身体，强壮的五脏，充足的元气，能扛得住冬天的风寒，故而虚邪贼风不得入，所以他不得病。你为嘛得病？外界风寒抗盛，你正气亏虚，风寒乘虚而入，吃点治病的药，风寒赶出去了，你正气没提上来，只要一停药，风寒又回来了。这就老百姓说的顶药。那为什么要夏治啊？夏天是缓解气，是不是？从这个天时地气上讲，这个时候人占优势，正气占优势，老天爷都向着病人，是不是？所以病邪比较虚，这时候是我们打翻身仗的时候。说那得了，咱们就一举歼灭敌人，彻底取胜得了吗？那都太主观了。慢性疾病没有个三年五年形成不了，所以调治慢性疾病，你不要老打算什么快刀斩乱麻，不存在。所谓的什么一针灵啊，所谓的什么药物一副灵，那都跟驾校里边的速成班一样，三天两早晨，最多一个礼拜，给你培养出一个驾驶员，我告诉你，都马路杀手，是不是？你熬骨头汤熬四五个小时能熬出来老汤，他告诉你三分钟我搁汤料给你兑一份，我告诉你那里边都是鸡精味素。所以人生也是这样的，慢有慢的道理，快有快的不足。所以《黄帝内经》上说，急则治其标，缓则除其本。要不要急？要急，急则治标，赶紧解决问题。缓，要不要？缓则出其本，解决根本问题。这就是养生和医院的急救中心之间的互补。有病到医院治，治好了，不想留根儿，到养生堂，到中医堂慢慢调。这是我们养生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冬病夏治，给大家讲了风湿类风湿的区别，是吧？风湿者或起于外界风寒，原因是自身正气不足，是不是？这叫风湿。那么类风湿呢？类风湿跟外界风寒关系不大，或起消降之内，它是内在的免疫力失调，产生了免疫复合物，类风湿因子。正所谓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是你自己害的你自己。所以风湿和类风湿的区别，风湿者为内虚，我们要增强免疫力，我们要吃驱风散寒的食疗，我们还要吃补足气血的食疗，营血足了，胃气才能防风寒入侵。这是风湿性关节冬病夏治的原则。所以呢，要驱风散寒，出冷汗，出黄汗，出黏汗，是不是啊？冷汗是什么呢？哎，这个寒凉的汗，它是寒主疼痛。黄色的汗它是风，有的人说我那关节在里边串着疼，对，风主游走。所以除风用什么？风行善变，游走不定， 那么我就用游走不定的东西来治你，乌蛇。所以中医善用乌蛇来除风，善用雪莲来散寒。那湿呢，我给大家讲了湿黏汗，哎，这湿黏汗在体内它主的是关节黏滞僵硬，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的，得关节炎关节不打弯的，你看关节积液的，这都是湿。除湿用什么呢？除湿用燥的方法啊，我们用热盐温灸，是吧，我们吃健脾化湿的食疗，是不是，哎，这是化湿的方法啊，行水利尿，这都是化湿的方法。所以风湿性关节炎，风寒湿合而为痹啊，如何的驱风散寒，如何的补足元气，养足营血，增加胃气的保护，这是冬病夏治的重点，大家学习的内容啊。泡脚呢，往外发汗，泡脚用生姜。说我那个汗毛孔关不了门，风寒除完除去了，回来头杀回马枪又钻回来了，我把门要关上，关门用艾条，艾条灸，是不是啊，哎，艾叶水熬水泡手泡脚，这都是让汗毛孔关门的，让你的胃气保卫身体的气机，门关上不让风寒乘虚而入。那么类风湿呢，类风湿比风湿就复杂的多了，因为它为免疫失调症，换而言之来讲它是内乱啊，内乱啊。中国人有句老话呀，叫家贼难防，是不是啊，外敌可遇，家贼难防。你外边敌人多强大，咱们跟他狭路相逢，跟他火拼不要紧，最怕有家贼。你家贼里应外合呀，这东西太缺德呀，是不是啊，我们把他叫叛徒，是吧，我们把他叫汉奸，你是卖国贼。哎，那么如何治这个家贼呀，如何让脏腑不内乱，这就是个免疫调节机制。所以大家吃保健品的时候看说明，不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品来调类风湿，而是免疫调节类的保健品适合类风湿的人群来保健辅助啊，保健品不能当药吃啊，你说我把保健品当激素吃那是不行的。回过头来，药品不能当保健品吃，你说我类风湿好了我激素还不停，那也不行，医生指导下用药，营养师指导下吃保健品。那么类风湿小关节僵直，早晨起来沉僵，对称性肿胀，对称性肿胀产生炎症了，红肿热痛啊，那它伤的是五体筋骨皮肉，伤哪儿了呢，它伤的是筋。所以中医说肝主筋，那么像类风湿的朋友，我建议您化验一下肝功能，化验一下肝功能，或者到免疫科查一查肝。如果你的肝出现了免疫问题，针对化学性肝损伤，是吧，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姜黄啊，姜黄啊，中医中药当中的姜黄它有保肝的作用。当然了，大家吃保健品吃药都要看说明书啊，姜黄是吧，哎，这是来除乱，也就叫什么呢，去邪。那有的人说我是肝血不足啊，不足的补肝血的是天麻啊，天麻。那有人还问过这样的问题，说徐老师，那冬虫夏草补不补肝啊，我来明确的告诉大家，冬虫夏草不补肝，但并不代表冬虫夏草对肝没有作用，因为冬虫夏草可以平和肝。那冬虫夏草在药典当中，是不是啊，在这个什么呢，本草纲目当中，对冬虫夏草的论述都是什么呢，补肾润肺， 补肾润肺。它通过补肾润肺的作用，哎，和其他的食疗进行辅佐，而达到虚则补其母的原则。你肾补足了，肝就不虚。你把肺补足了，就能让你肝过于，不要过于亢盛，就能抑制肝。哎，所以这个冬虫夏草对肝没有直接作用啊！你翻药典呢，你查资料了没有？但是为什么好多肝部疾患的人啊，你包括那肝炎的人，他怎么吃冬虫夏草啊？哎，一个是补其母，叫虚则补其母，他补肾就是在补肝。二一个呢，更有趣的事，这个冬虫夏草补肾润肺，肺五行属金，金克木，是不是？哎，他又把肝的母亲肾补了，又把肝的敌人，我们或者不应该叫他的敌人，叫他的老师，叫他的对手，是吧？金克木嘛，中医的克不是往死了克，中医的克是玉不琢不成器，雕刻制约有效的规范的。所以虫草啊，冬虫夏草啊，不管是那个野生的几百块钱一克的，还是现在在全国包括在全世界都得到医药界广泛认可的人工的蛹虫草啊，国家卫生部新资源食品呢、啊卓树蝉蝉蛹人工培植，仿生条件下，春夏秋冬仿生条件下长出了金灿灿的虫草，有效成分包括这个虫草对肝的，对这个肾和肺的补养作用，它能平衡肝啊，这是科研的一个亮点，是吧？大家可以根据保健品和药品的说明和作用去选择啊，去选择啊，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么类风湿它的对症保健怎么保健？我关节正整着疼呢，正疼呢啊，有泡手泡脚的玉足的方啊，消肿用盐水，淡盐水除风用姜水啊，让风不要入侵关汗毛孔用艾叶。有的人一听我讲这方面的保健知识，哎呀，徐老师我都用吧，都用是烫火锅最多用俩，是吧？多则乱也啊，龙少涝，龙多汗嘛，就这么个意思，是吧？啊，所以用佐料泡脚的方子的时候，大家不要乱用。另外呢，可以用磁石。说说这磁啊，磁，地球就是个大磁场，是吧？太阳系、银河系，它本身就是个大磁场，叫万有引力。啊，那人呢？人是个小磁场，红细胞、血红蛋白。带负电荷定向移动，人是个变动的生物磁场。中国是稀土啊含量最多这么个国家，是吧？咱中国，所以用稀土做成的磁在电子元件方面，是不是啊，在高科技方面离不开。那么同样在养生界，稀土永磁，是吧？300高斯啊，300高斯，不要达到600，超过600以上高斯，那人就容易磁疲劳了，是吧？所以小磁石啊，小磁石大家可以到相应的保健品店啊，用磁石四点连线组成变化的磁场，对人体的经络穴位有很玄妙的作用啊，有很玄妙的作用啊，这个大家呢就需要更多的研究了啊，这里包括生物工程学和生物力学的知识我就不多讲了啊，我就不多讲，因为这还尚属于科学研究的层面。有作用吗？有作用，但是拿出具体数据拿不出来，怎么办？科研正在攻克它，所以，但是老百姓可以根据经验，安全是第一的，磁安全它是第一的。你包括心脏放支架的人都可以用磁，很安全，因为它不是电磁场，因为电磁场，你像装起搏器的，它容易干扰，啊，这个静磁场。稀土永磁这个静磁场它不干扰啊，大家可以放心用啊。这样一来呢，冬病夏治、风湿和类风湿的区别，它的要点我也就说完了。那么这类疾病的保健康复周期呢，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一听完了，没希望如抽丝。不是啊，只想引用一下这句话，疾病的变化和天气的变化是一样的，是吧？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呐、啊，是不是？所以老百姓得了病都盼着，哎呀，快过年吧，只要过了年，这年能过去，我这一年就没事了。没错啊，没错，不是心理作用啊。所以人的生物周期的变化和大自然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的变化是一样的，是吧？我讲过呀，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是不是啊？六气呢为一季，四季为一年，也叫为一岁啊，为一岁，是吧？一年一个变化吧，这是应该最漫长的了，是吧？啊，所以不要指望着吃保健品跟吃止疼片似的啊，不要指望着这个啊，就大家要有一个平和的养生保健的心态。但是变化的周期大家可以看着你家那个阳黄历，看着24节气来进行计算，一个节气一小变化，六个节气一大变化，这就是季节春夏秋冬的变化。那么你的人体也在进行着和四季相合的春夏秋冬的变化，人和自然的和谐就叫天人合一，是吧？所以保健品怎么吃啊？最少吃一个季节，就是90天啊，最多吃呢三年两年。有人说我要吃一辈子，我们欢迎啊，我们欢迎，是吧？但是是不是保健品吃一辈子？保健品不是吃一辈子的。那你说我都心脏放支架了，我都中风后遗症了，我都80了，我想养个无疾而终。所以说这样的人保健他可能就是个长期终身的事儿。而至于什么一期高血压呀，早期糖尿病啊，你那个保健就是阶段性的，实现身体完全健康，人就不要无病呻吟，人就不要无病吃药了。药是来治病的，是来纠错的，有错改，没错咱们就按正确的生活方式去进行。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18喜迎博一堂成立10周年，为感谢博一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博一堂特举行博一献真情百元健康型免费试服系列活动，详情请拨打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天津南开店580-55102。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股头坏死的功能恢复法，又叫呢无负重功能锻炼法。一个是趴在床上啊做青蛙蹬水的运动，再一个呢是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做空蹬自行车的运动。其实啊，这些功能恢复法，一个是预防关节的粘连，一个呢来恢复肌肉的肌张力。而人的骨头呢，它的生长有一个特性，一定要有压力。所以骨头呢是在受力轴线上生长。打个比方啊，一个长时间卧床的病人，3个月就会出现骨密度的下降，半年就会出现严重的骨质疏松症。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缺乏运动。骨头呢缺乏什么呢？筋与肌肉之间的牵拉的压力。那有的朋友说，好了，既然呢需要压力需要运动，那我们股骨头坏死的，我们练走路，甚至我们拄着拐多走不就得了吗？你看啊，骨头在受力轴线上生长，而骨质疏松最怕压力过大出现压缩性骨折。所以这就出现矛盾了，有压力它能长，压力大了压骨折了。所以啊，股骨头坏死我们给的功能锻炼法叫无负重功能锻炼法，哎，相对而言就更安全了。但是这些啊都是外力的作用， 或者我们把它说成叫中医的气血引导之术。你光引导，你都成光杆司令了，无一兵一将可派，你再引导你打不了胜仗。所以内在的气血补充尤为重要。那么对于啊股骨头坏死是吧，因为最早它就是骨质疏松，就到了二度缺血的阶段，是不是啊？三度呢，三度叫亚缩性骨折，三度骨缺血。听课大家应该又学到了我们给大家新引入的四度骨缺血的概念，叫髓海空虚症。脑髓空虚，脑萎缩，是吧？脊髓空虚，脊髓炎。骨髓空虚，骨髓炎，那更难治了。所以怎么办呢？要培固肾精。啊，培固肾精。而且肾精里边还藏着元气。所以告诉大家，在补肾和培固元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双管齐下。所以我们给股骨头坏死的中医调理方案啊，生活当中的健康管理，管理的饮食、运动、起居，而我们体内的给骨骼生长、肌肉运动的生物体的这些能量的补充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推荐大家呢，内部啊牛肉、鲫鱼、猪蹄儿，啊加上什么呢？加上这个大枣和山楂，山楂是化食的，大枣是增加阳气来补气的。所以啊，你像骨头坏死合并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人，你都不用担心，在补元气的同时，啊对你的血脂，包括对富贵病的血尿酸的代谢啊都有帮助。这个汤喝到嘴里刚咂摸没味儿，是吧？越咂摸越香，再咂摸咂摸，酸、甜、苦、辛、咸，你看我们没加任何的什么呢调料，是吧？盐也没加，是吧？酱油也没加，但是可以做到五味俱全，是吧？但是很多朋友现在也在反映这个事儿，是吧？说啊，怕储存不良，这一天没喝了的坏了啊，都是什么呢？牛肉很贵的啊。还有不少这南方的听众朋友买不到那个正宗的黄牛肉，是吧？往往用水牛肉代替啊。水牛肉，水牛是长在水里的啊，活在水里的啊。牛肉它是补阳气、健脾胃的，所以用了水牛肉，那它的作用自然大打折扣了，是吧？这也是中医中药的药材地道之性。所以啊，怎么办呢？啊，经过十几年的这个攻关，是吧？十几年的攻关，必须现做现喝，是吧？你再高科技的生产线，你做到的胶原蛋白，是不是啊？哎，包括这个鱼肉，是吧？鲫鱼的蛋白的活性，你可以达到理化指标，但是就解决不了什么呢？它的活性问题。啊，怎么让它是活的呢？哎，啊，所以说科技的进步，啊，社会的发展，啊，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啊，就要造福百姓生活。但是一定要大家要知道一条啊，因为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氨基酸营养液，是吧？纯生物提纯，是吧？它需要增加生物活性的激活，所以你在用温开水啊，不要用沸水啊，大致什么呢？七八十度、六七十度的水，是吧？你说我太低了，用四十度的水不行啊，四十度的水使这氨基酸它没有充分的什么呢？水解啊，要在高温下水解，但还不能太高温，所以水温控制在多少度呢？啊，60度往上啊，80度往下啊，这要求就蛮高一点啊。 这样一来呢，哎，再加入什么呢？双歧活菌啊，还有骨胶原啊，有胶原蛋白啊，元气重度亏虚的三天一锅啊，普通的朋友培固元气，滋补强壮，是吧？去病强身，一个礼拜一锅，也就是一个月四锅汤。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18喜迎博医堂成立十周年，为感谢博医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博医堂特举行博医献真情百元健康行免费试服系列活动，详情请拨打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天津南开店5805-5102。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现在说的是风湿骨关节疾病，一度骨缺血骨质增生，二度骨缺血骨质疏松，三度骨缺血压缩性骨折，到了四度呢，四度骨缺血乃髓海空虚生脑萎缩老年痴呆之症，伤及了骨间的脑髓呀。那么今天呢，在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当中啊，我要给大家讲个特殊的骨关节病，是吧？要说说这个股骨头坏死啊，股骨头坏死啊，也要注意它的冬病夏治啊，因为股骨头坏死叫无菌性坏死啊，它是一个封闭性的损害啊，正好属于我们中医讲的啊骨缺血的范畴，叫肾精不足不足以养骨啊，久而伤骨乃髓海不足。那么骨头坏死怎么得的呀？啊，它和骨关节病不大一样，是吧？啊，骨关节病是肾精亏老化了啊，有个自然老化，有个过度衰老啊，有个陈旧性外伤啊，到老了咱骨质增生啊，这都是因果关系。那么骨头坏死呢，是吧？外伤啊，外伤啊，再呢，饮酒啊，或者我们叫酗酒啊，就不是简单的一天二两酒，是吧？一天喝一两酒叫养生酒啊，一天喝半斤酒啊叫自杀的酒啊，啊，过度酗酒啊，再就是激素啊，有的人为了治类风湿，有的人为了治牛皮癣，好家伙，激素啊，长期大量激素使用，长期多长时间？3年吧，是吧？大量多少？一次10片的、8片的，是吧？少量的时候3片，激素依赖，得骨头坏死了。这饮酒导致的骨头坏死，我就不多说了，是吧？哎，喝大酒、喝酒精肝的肝损害，是吧？肝主筋，把肝伤了，子盗母气，伤肾精，这都能知道啊。重点的就想说说乱用激素的骨头坏死，激素啊。它的使用是有原则的啊，激素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往往这个重度感染啊，高烧不退啊，啊，这个是用激素啊，激素叫敢死队，对不对啊？疾病的突击队，突击疗法，哎，但是激素突击疗法它是有原则的，是吧？啥意思？叫大量短期啊，就像撇炸药包一样，是不是？哎，他不能长时间依赖啊！你看，特别的类风湿的、银屑病的人，是吧？哎呀，我用上药就好，是吧？停了药就犯，我也不敢停啊！啊，用5年了，用10年了，大部分都是激素依赖，那、啊、激素依赖，这个非常可怕啊！激素啊，其实不是治病啊，激素是叫非载体类固醇类激素。啊，它是调动人的免疫力，榨取人的什么呢？元气。所以用激素往往是借高利贷的方法，一次治好需要长时间恢复，一次治好反弹后你再用激素 往往第二招第三招不灵，反复这么一用就依赖，哎，就会造成骨头坏死，造成肾精的透支啊。所以在这就算给乱用药的人提个醒啊，哎，打个警示灯吧，乱用激素得骨头坏死。所以人治病啊，更多的是恢复人的生命的本能，调动人体自身恢复的能力，而绝对不是某种灵丹妙药来治好你的病啊。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抱有幻想啊，最后人的病能不能好，不是灵丹妙药，不是医生，是病人的自我康复愈合能力，是生命的本能啊。就像我们片头曲里说的一样，希波克拉底啊，世界医学之父啊，他说人类最好的医生是病人自己，是吧？而医院医生和药物都只是来帮助病人的，是吧？你帮助孩子做作业，你说得了你别写了我替你写吧，你能替他考大学吗？你说我能替考大学，你能替他找工作吗？你能替他养家糊口养老送终吗？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每个人呐，他都有使命感啊，他都要有生命的使命感，是不是啊？所以各尽其能，高下不相慕啊，这是《黄帝内经》里的话，是不是啊？五脏六腑尚且能各尽其能，是吧？各显神通，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百病不生，你偏让那心脏去替肾干活，是不是啊？你偏让那肾去替那肝干活，那早晚得有脏腑衰竭的时候，是不是啊？所以叫各司其职，见群龙无首级，哎，各干各的啊，各干各的啊。这是把骨头坏死的原因说了啊。有的人说，听论坛，我们听的是里边的文化理论，学的是里边的方法。所以骨头坏死不是光知道怎么得的，关键是那知道怎么好的。骨头坏死分三度啊，分三度。一度骨头坏死只是骨密度下降，人体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感觉腿的疲劳吧，是吧？到了二度骨头坏死就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了。这个压缩性骨折就是骨头那个头被压扁了，本来是一个凸起的股骨头，现在压成扁平的了，叫二度股骨头坏死。这个一度和二度股骨头坏死即使有效治疗还是可以康复的，是吧？那么三度股骨头坏死就是股骨颈骨折了啊，股骨颈骨折了。所以大家你注意，股骨头坏死这个病起点比较高，是吧？因为它不存在增生，它直接就是骨质疏松，所谓的坏死就是骨缺血骨质疏松，所以它一出现就是二度缺血，到压缩性骨折你就三度缺血，是不是啊？啊，所以骨头坏死不要把它当成外科病啊，一定要当成脏腑空虚内养肾精的病啊。所以要补肾气啊，注意休息，不要过度运动啊。你不要认为是锻炼能好的病，那大错特错，是养足肾精，肾精足，髓海足，脑髓养脊髓，脊髓养骨髓，骨髓养骨头，你这股骨头才能长得密固啊，是这么一个康复历程啊。所以说骨头坏死啊，我得说清楚啊，一度二度骨头坏死你可以恢复啊，甚至可以恢复的不错，到了三度基本就是维持啊，不加重，能保持现状啊，能实现生活自理就不错了。这个养生有养生的局限啊，那有的时候手术吧，我换个人工不就完了吗？可以，是吧？像一度二度我们不建议手术啊，因为那还很不错，能恢复。骨头坏死三度的可以手术啊，但你手术你要知道，你只是换掉了一个骨头，换人工的了，没有血脉了，而你自身的骨头在这个人工机械的骨头的摩擦下，会不会磨破？会不会把自己的骨头磨成骨质疏松、骨质增生，是吧？你这要知道。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养好自己的硬骨头 就你手术了，医生给你开刀了，给你锯掉了，给你钉上了，是吧？你想没想到，你的愈合才是决定你手术成功的关键，是吧？所以骨的生长离不开肾精，是吧？筋的愈合离不开肝血，所以平补肝肾啊，晚上养肾精，睡好觉啊，早晨起来精力充沛，这就是元气的恢复，是吧？而且骨头坏死的恢复历程是相当慢的啊，我们常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啊，那是给骨外伤的人听的啊。什么叫伤筋动骨啊？啊，扭筋扭伤了筋啦，啊，不小心外伤性的骨折呀，那个是好骨头长，伤筋动骨100天。而你那骨头坏死是营养不良型，是自身缺血性坏死，那烂木头愈合那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所以伤筋动骨100天是外伤性的骨关节病啊，而骨头坏死的康复历程半年到1年啊，你定期检查半年到1年，甚至它的一个整体康复历程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所以呀，莫道养生时间长啊，只是慢工出细活啊，啊，只是你那底子，你那元气啊，五脏伤得太重，底子太亏了，所以老慢病，老慢病形成慢病就3年，对不对？所以慢性疾病的康复，它是得病的一个逆过程，加上人的自然衰老，加上人的上了年纪的元气亏虚，所以老慢病的调养2到3年大改观，哎，这个大家是一定要理解的啊！不是养生保健，哎呀，我养生2个月了，是吧？我养生3个月了，啊，我咋还没好的完全正常呢？啊，要科学面对事实啊！所以有句老话说得好，叫“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所以这个养生工作呀，它跟急救中心不一样啊，你看到医院也是啊，你住院处啊，病房啊，锦旗少啊，哪儿多啊，急救中心是吧？啊，抢救室啊，手术室啊，来一个开一个，来一个救活一个。但你光救活了，你能再活多长时间呢？是吧？你给心梗的放支架活了，他半年之后能不再堵吗？他3年之后能不能复发2次心梗要了命？所以后期调养才是一个见仁见智，哎，见人的毅力的过程。所以养生需要耐心，是吧？中国中医的养生文